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嘿，你在这树下干嘛呢？还不去上课啊？ 我啊，正在喇叭下听广播呢。 是吗？那我也在这陪你听听吧。哎，你听，这树上有鸟叫声。说起来，昨天我还看到一大群鸟飞过去了呢。 那可能是候鸟吧。我记得小时候唱过《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这我倒是听过，不过你说这候鸟为什么要迁徙啊？难道是因为冬天太冷了，找不到食物了吗？可是南方的冬天也很冷啊。 其实关于候鸟为何迁徙，人类目前并没有特别统一和清晰的认识。食物说是鸟类迁徙的假设之一，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些候鸟原本生活在北半球的北方，因为冰川期的到来，全球普遍变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驱使北半球的候鸟向南逃避，而南半球反之，周而复始，就形成了迁徙本能。 那这些鸟儿可真是辛苦啊。 是啊，其实世界上44%的鸟类都是候鸟，每年候鸟的迁移量都超过了100亿，而不同种类的候鸟迁徙的范围也不一样。比如丹顶鹤，从齐齐哈尔出发，只要飞到了盐城就会停下来；而有的鸟类，比如说北极燕鸥，在北半球的夏季会在北极产卵，而冬季就会长途跋涉飞到南极，期间可是有4万多公里呢。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这春天一到，不止候鸟回来了，蚊虫也来了。这不才陪你站了一会儿，就被蚊子咬了几口。你说这蚊子复苏怎么那么快呢？ 一般来说啊，蚊子到了冬天会自动的大量死亡，一部分蚊子会寻找暖和的地方，比如在墙壁缝或者暖气管里苟且偷生，也有可能会提前将卵产在水域里。冬天水域结冰后，这些卵不至于冻死，等天气暖和以后就会变成孑孓。不过有的卵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已经变成了孑孓，在经过一个冬天的磨练后依然可能活下来。 那我被蚊子咬了之后还肿了一个小包，这又是为什么呢？而且完全没办法不去挠它。 蚊子啊，在吸血的时候为了避免血液凝固，会往皮肤里注射一点抗凝剂，而这小肿包啊，就是人类免疫系统为了对抗外来蛋白质而进行工作的现场。至于止痒嘛，因为蚊子向你皮肤注射的是酸性物质，所以只要在上面涂抹碱性物质就好了。 最常见的肥皂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自己准备一点风油精或者驱蚊水。 你说咱俩一起站在树下，为什么我被咬了而你却一点事都没有呢？难道是我这个血型比较可口吗？ 这你就错了，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无法表明蚊子对血型具有趋向性。不过蚊子啊，倒是爱咬新陈代谢快、爱出汗、体温较高的人，而且蚊子具有趋暗性，穿深色衣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缠上。至于为什么咬你而不咬我嘛，因为蚊子不咬我们这种帅的。 我看啊，蚊子咬我只是因为我比较年轻。不过话说回来了，那看来春夏穿浅色的衣服还是有点道理的嘛。 那是啊。 课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讲的冷知识大家都记住了吗？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如果有一天你不要我了怎么办？ 那我就扮成至尊宝，去最繁华的街道说一万遍林家我爱你。那如果你不要我了呢？ 那我就狂吃芒果过敏而死。 的念念不忘，没多么让人向往，安静的目光不相放。 梦云，我们分手吧。 听许过的愿望。 梦云和林佳，一个来来回回提着箱子虚张声势的要走，一个在客厅强装镇定却又鬼鬼祟祟的偷看。 他走的时候故意留了一些行李，含蓄地为这段感情留着一线余地，期待着他来寻找。 他收到写着他地址的微信，明明想要问候，明明想要一起看一场周二的半价电影，却思虑良久关掉了手机。 他虽然还爱着他，却不愿意放下姿态回头看看他。 他虽然还想着他，却不想丢弃面子挽回一句你别走。 勉强相爱一场，人生有多少时光相爱一场，都成为一世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 年轻的我们总是太过倔强，一段感情认为谁先低头谁便输了，任思念刻入骨髓也不肯透露分毫。直到在咖啡店看到那个像极了他年轻时候的女孩，眼神中的毫无畏惧让他惶恐。曾经那种在感情中不怕受伤的支持，他 他终究是做不到了。 当知道那个女孩去找过他，他开始了分手之后第一次毫无顾忌的寻找，可直到看到他屋外的那双鞋子，才明白了自己再也没有陪伴他的理由。 原来我们都在等，等对方先放下，可是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着。 缘分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如果林家愿意再为孟云煮一次泡面，如果林家听到了孟云喝醉后的那条语音，如果林家看到了孟云在 KTV 苦苦的寻找，如果 孟云在林家搬走前留一句挽留，如果孟云不在意他的全身照是不是别人拍的，而是注意到他胸前的海豚项链，如果孟云不在意屋前的鞋子，而是明白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如果 看似彼此大路长天，各走一边，却怎么也舍不得心里的那份习惯。多希望他们可以是于飞和丁点，分手之后天天做着了断，拼命地在朋友圈发着自己的动向，生怕对方会错过了自己的动态。 也许我们曾经都是他们，借着吵架的壳，撒着思念的娇。我们终究都会有新的人，新的生活，新的开始。王鑫会在林家最需要陪伴的时候出现，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不会再用工作的理由拒绝去旅行看电影。 孟云身边也有了那个同样喜欢在煮泡面的时候放个蛋，同样喜欢狗，那个林家眼里的另一个我。 流着泪相思 家要走了，孟云说会对他道别。 林家倒出一箱一箱的芒果，泣不成声。两个人都知道再也回不去了，大概生活中所有阴差阳错都是命中注定，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 成长是件痛苦的事情，你不一定得到什么，但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电影的结局也许才是最好的结局，何来亏欠？

75% 的直播答题用户月收入在7000元及以下，其中过半数用户的月收入低于5000元。这类群体往往关注的信息领域广阔，并乐于尝试新鲜事物。 砸钱这种事儿对直播平台不会没一点好处吧？ 当然啦，直播答题目前有这么几个盈利点。首先是积累大量用户，吸引广告商赞助。虽然大家很讨厌在题目中植入隐性广告的行为，后来又推出了付费场次和道具，能吸引参加者使用平台上原有的服务，也可以培养明星主播吸引粉丝。还有奖金提现时，不少平台都要求用户绑定银行卡并提交个人信息，很多人反映提现之后无法解除绑定，怀疑自己的信息会被平台利用。不过啊，在经历了梦幻的两个月之后，直播答题整体上开始显现疲态，大家的新鲜劲儿都散去了。直播中又存在许多技术问题，网络延迟、界面卡顿、闪退影响体验，使得用户逐渐流失。有的题目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例如花椒直播平台旗下答题节目《百万赢家》曾以王祖贤目前定居在哪个国家为题，答案选项为香港、台湾、加拿大，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随后花椒直播负责人被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这一严重错误也为直播答题内容的审核敲响了警钟。2月1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对网络直播答题加强管理，提出视听节目直播资质欠缺、内容审核机制不健全、内容低俗媚俗等行业乱象，要求题库需报备审核，主持人也应具有专业资质。本想在春节期间大展拳脚的直播答题平台们纷纷下线，打出第一季结束的标语。整顿之后，搜狐、百度率先回归，而此前的领头羊们仍然没有公布重新上线的消息。 听你说完，我觉得我们参加答题摆正心态也很重要，把它当成一个休闲娱乐的游戏，在闲暇时不仅能增长知识，还能和亲朋好友一起参与，活跃气氛。如果光为了奖金沉迷其中，耽误了正事儿，那就得不偿失了。就像广场舞，既可以是强身健体的运动，又可能是扰民的噪音，就看我们如何面对它。 想不到你觉悟很高嘛？那么请听题：交大广播四个字一共有几画？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访谈前线，我是特约记者杨旭涛。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4515，被称作是蓝色小屋的神秘录音间，现在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蓝色小屋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录音间里正有人在录音，让我们进去采访一下他们。两位播音你们好，打扰你们一下，我是访谈前线的特约记者，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土方方，你快看你快看，那里是不是刚才划过一颗流星？ 你是不是傻了？这是室内，哪里有什么流星啊？ 那里是不是来了一个记者？ 啊？记者先生？ 君の名前は？ 我感觉那颗流星飞过来了诶。 我大家好，我是古天乐， 我是渣渣辉，布鲁豪斯借势里没有见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干我一样爱上这个地方。 大家好，我是特约记者杨旭涛，我们现在是在尼斯湖水怪的现场为您报道。 等等，为什么我会在尼斯湖水怪的现场？为什么又变成哥斯拉了？ 张维斯，帮我锁定浩克的状态。 好的， 我没有。 杨博士，你不用挣扎了，你跑不掉了，变身浩克来决一死战吧。 你竟敢闯入我的世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让你感受这被囚禁了10000年的愤怒。 真相只有一个，杨先生，你究竟为什么要谋害你的广播站同学？ 不，这都是什么呀，我不播音还不行吗？ 天行者杨，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吗？ 不，快放开我！ 绝地武士，你的死期到了。 我死了吗？我死了吗？我死了吗？ 斯涛麦克塔维什下士，下士，你快醒醒啊！下士，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 RPG。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令人神清气爽的周五，当然更爽的是我们访谈组又带着大家嗨了。大家好，我是访谈之魂啊，阿赫。 大家好，我是宋杰。 宋杰你怎么这么丧呢？啊，都周五了，马上就放假了，你为什么这么，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啊，跟我说说，来让大家开心。 哎呀，快别提了，这才开学不到5个周，哎，每天就安排的满满当当，又是例会又是作业，还有好多莫名其妙的社科调查。真上大学以后，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学习了呢，害得我都没有时间看 idol 了。 idol， 哎，你 idol 是谁啊？是那个演技差的呢，还是唱歌不好听的那个呢，还是演技又差又不好听还不能听名字的那个？ 什么呀，才不是呢，我爱豆呀，唱歌也好，跳舞更棒。戏嘛，好像没演过什么戏，但是他是天赋型选手，肯定没问题的。 就你护犊的这样啊，就肯定那些微博上黑你爱豆那些人都被你写下名字炸小人了吧？ 没啊，我家千玺宝宝超级优秀的，全网好评好吗？ 哎， 观众朋友们看看啊，这就是女人啊！你看刚你那丧劲去哪儿了啊？聊到 idol， 简直满血复活是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你们家这个千玺的确是没什么黑点， 对， 尤其是他在最近这几个综艺里面的表现啊，怎么说呢，男子气概爆棚吧，还是挺吸粉的哈。 你看看我爱豆的路人缘都这么好， 嗯， 你看千玺的新节目了吗？这就是街舞，好像是个舞蹈类型节目，上周才开播的。 你还别说啊，我确实是昨晚刚刚看了那么几眼啊。四个导师里，其实我最看好也最不看好的就是你们家千玺了。 哎，怎么这么说啊？ 你看啊，上到这个混圈年纪最久的这个亚洲舞王罗志祥，然后韩飘成功第一人的韩庚，下到选秀出身的黄子韬啊，单看实力，新生代现役 idol 里，其实没有能够跳得过他的，是吧？但是如果论起经验的话呢，以上哪一位都是确实是比他强啊。 是这么个道理，我们粉丝都是这个心态，看之前我的心就绷着呀，看完以后差点心疼哭了。节目里面千玺为了照顾选手的情绪，他一直在退让，结果反而被选手 diss。 第一期播完，网上好多人就开始无脑黑，什么失望啦，又是尴尬不专业，咔咔就是来。 你先冷静冷静啊。其实吧，我觉得千玺没变是真的啊，但是我们观众也没有变啊。 嗯， 你看在之前这个放开我 baby 和亲爱的客栈里头，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稳重成熟的千玺，有礼貌，知进退，话又少，简直就是新好 idol 的典范嘛，是吧？ 你看是吧？ 等你先别用这个星星眼的表情看着我啊，我还没说完呢啊，接着啊。那个时候大家喜欢的其实是千玺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和他年龄和阅历高度不符的这个沉稳和冷静。但是在这个节目里，来我先给你数一数啊，其他三位导师，你看啊，这个罗志祥啊，能够快速判断和选择选手，这个韩庚呢是用笔来记录每一位选手的点，然后呢批次淘汰。而这个黄子韬呢，虽然说是一个纠结症患者，但是呢也能用选手自行 battle 的办法呢选出组员。你看啊，在这种环境下顾全大局的做法呢，就不是说你自己闷头做然后当那个优秀的 idol， 而是说你要成为一个胸怀天下的 leader， 对吧？你能懂我什么意思吗？ 嗯，听懂倒是没问题，我理智上是可以接受，但情感上还是觉得拧巴。按照道理我觉得千玺这样的性格哪怕是在职场也不会做得很差吧，怎么到这里就 你看啊，这个千玺自身的性格是没问题，但是只是大家开始拿这个成年人的职场规则来衡量他专不专业，所以他那一套万事自己扛啊，也就变成我们所谓的这个缺点了。 哦，这也难怪，说到底是人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是吧？ 嗯，对。 以前吧，在大哥哥大姐姐面前，观众拿过千玺宝宝当小孩看，而当这个小孩子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沉稳和懂事呢，大家就会自发地觉得他优秀。可是现在环境一变，千玺开始以一个导师的身份出现，大家对他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声音。这说来说去，哎，我还是觉得替他委屈。 其实你先不用这么伤心啊，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嘛，要求高了，成长自然的也就快了，对吧？ 嗯， 就像你说的啊，千玺的性格和天赋无论放在哪里呢，比如说职场或者说娱乐圈，他都不可能说表现得不好，现在只是说他还没有适应成年人的这个世界。 不过你有没有觉得啊，千玺这个状态和许多人初入职场是一样的，平时在学校里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表现超级好的人，一旦踏入职场反而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嗯， 就好像平时那一套全都施展不了了。哎，学长你好像就是大四，哎，有没有了解过职场这一方面呢？ 这句话算是问对人了啊。其实这两年假期呢，我做过很多的实习生啊，比如说什么做视频的呀，搞信号的，或者说做笔译，甚至我还去过电台，你敢信？这些吧，其实有的是我学的专业，有的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嗯， 多多少少，我自认为啊，还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嘛。其实最后这个实习结果和我初期预想的完全不一样的，说起来啊，都是一把辛酸泪啊。 真的吗？我还听过什么社会大佬欺压新人小透明啊，什么职场潜规则之类的灰色新闻。 其实也没有那么黑暗了，但是你看话说回来，就像这个综艺里头各大人队里的这个小易啊，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这是咱们每个人初入社会都必须经历的，不论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还是千玺那样的大明星啊，都会走过这一步。 嗯， 从新奇兴奋摩拳擦掌准备征服世界大干一场，然后一点点对社会有所认知，开始失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长久以来建立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崩塌，然后推翻重来。就像你的这个小偶像啊，只是正在经历大多数人人生中关键的一步。你要相信啊，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你担心他，还不如担心我这个大四老学长呢。 哎呀，我偶像肯定没问题的，学长你吧，那可就不好说了。 我开导了半天，算了，不跟你计较。 学长，你还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职场经验呢？借着咱们访谈节目，不如分享给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四老学长们吧。 其实经验谈不上啊，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吧。在只看结果的职场上呢，当一件事情不可行的时候，你不必要求自己做得完美，不必时刻想着我自己可以，更不必伤痕累累。解决问题的关键呢，就是完成从做好自己到着眼大局的转换。啊，好了，这么正经都不像我了。 那就希望所有和我家千玺一样正在面对或者即将面对职场压力的人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经历一些不开心，尽快适应，然后赚很多很多的钱。来自一个最近很丧的小学妹的祝福。 嗯，好了，虽然挺喜欢千玺的啊，但还是希望找工作的各位呢，不要像这位小可爱一样啊，要少走一些弯路。 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92% of young people 29 and under witness it. 72% of us have witnessed it. We must have the courage and urgency to practice stopping it as it is unfolding. And lastly, believe her. Believe her. We 们刚刚听到的这段话来自于参与揭露好莱坞性丑闻的美国演员艾什利·贾德。这场演讲在2016年10月进行，他强调了网络上存在针对女性的歧视和侮辱，并且呼吁大家不要再袖手旁观。当时的好莱坞还是一片风平浪静，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莱坞大人物接连被爆出性丑闻，渲染引出一场反对性侵害、揭露潜规则的 Me Too 运动。这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震荡，又将掀起关于性侵和男女平权的何种思考。敬请收听本期新闻组的环球透视。 2017年10月，纽约时报用一篇详实的专题报道揭发了哈维·韦恩斯坦这个在奥斯卡上被感谢次数最多的人，长达30年内进行多次性骚扰的事实。这篇专题报道中不仅有知名女星出面指证，还有他公司的多名女性员工。报道中列举了很多细节，这些内容令人大跌眼镜。当月的《纽约客》同题报道中有三名女性实名指控哈维强奸。这两大权威杂志的报道揭开了好莱坞近年来最大丑闻的遮羞布，将光鲜背后的污垢暴露在了聚光灯下。 作为美国最知名的制作人之一，哈维·韦恩斯坦在电影界的履历可谓金光闪闪。他参与制作过的影片不仅数量众多，其中更不乏影史经典，如《心灵捕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等。哈维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业手段，奥斯卡奖的大赢家都离不开哈维在背后的公关。面对这样一个权势滔天的好莱坞巨鳄，任何指控都有销声匿迹的可能，这更增添了出面作证的受害者们身上的勇敢色彩。 美国时间10月16日，身为歌手和演员的艾丽莎·米兰诺在推特上愤怒地写下，如果你曾经被性骚扰或者性侵过，转发这条推特并加上话题 Me Too。 这条推特成为了本就暗流涌动的河水中一颗打破平静的鹅卵石，24小时之内有32000条回复，几日之内转发量已经达到了好几百万。之后 安吉丽娜·朱莉公开声明自己曾受到哈维骚扰， 编剧詹姆斯·托贝克被38名女性控诉性骚扰。 男星安东尼·拉普指控自己在14岁时遭纸牌屋主演凯文·史派西性侵。 或许众多神坛人物的丑闻被爆出，与好莱坞背后的利益纠葛不无关系，但除去那些我们无从得知的交锋，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显示着抗争和进步。Me Too 话题的原创者、女权运动家布尔克说，Me Too 本来就是一个共性骚扰、性侵幸存者们使用的短语，它的意义在于让大家知道，他或者他们并不孤独，并且一场激进的治愈他或者他们的社会运动是有可能的，也正在发生。 2017年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不是某国总统，也不是商业巨头，而是几位 Me Too 运动的女性启发者和支持者，他们被称为打破沉默者。正是无数在社交媒体上带领 Me Too 的人，无数私下或公开行动的人，把整个运动、把对权力的斗争推向了高峰。性骚扰或是性侵，是蒙上了黑暗色彩的暴力，它的屡禁不止，使得它总是一个被谈起却又无奈放下的话题。受害人的痛苦、施暴者的逍遥法外，都是它滋长的温床。而在被骚扰的对象中，女性的比例之高，令人不得不将这个问题与男女平权联系在一起。今日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94% 的好莱坞女性工作者遭遇过性骚扰，这种情况是如此常见，以至于骚扰言论已经被视为正常的事情。一位被调查者说，我过去20年都承受了，把它视为在这个男性主导的产业里工作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是的，承受这个词也是大多数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女性的宽慰之词，因为在很多时候男权的巨大力量之下，抗争是行不通的，收获的建议大多也是自己小心，或者是换个环境吧。此时打破沉默的人也就尤为珍贵。奥普拉在金球奖上的获奖感言中说道，我为那些讲出真相的女性感到骄傲，也被你们激励。 性骚扰的受害者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每一个人。我们至今安然无恙，是因为我们足够幸运，以至于厄运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但是未来呢？如果对受害者视而不见，对这一切的讨论一直是沉默的，我们的儿子或是女儿也会像我们一样幸运吗？ Me Too 运动不管它成熟与否，无可否认的是它超越了地缘和种族，展现了人们是如何愤怒、如何退缩又如何坚持不懈。希望如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所说，在我们的行业中，对于性掠夺行为和工作中的性骚扰、刻意无视、可耻的同流合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到那一天来临，再也没有人需要说 Me Too 了。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